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创业是什么？有人说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创业是一条不归路，也有人说我的创业项目仅次于生命。你是否在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你是否已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小庆。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凯文。今天我和小庆啊还是第一次在青春联盟节目里搭档呢，也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创业的那些事儿。 对，创业的那些事儿。诶，凯文，你创过业吗？ 我呀，目前还没有过。不过如果有机会或者时机成熟的话，我还真打算尝试一下。 勇气可嘉哈。不过据说创业是一条不归路哈。 是 啊。我觉得你在创业之前呀还是要想好了再做呀。 提醒得非常好，那倒是哈。如果要是创业的话，一定要之前想好再做。 对，是的。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还是要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哈，就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 没错，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呀，是一个专注于大学生及青年创业的节目专栏。在这里呢，有最新的创业峰会活动动态，有最精彩的创业故事及投资人、创业导师现场拍砖，更多精彩呢就在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如果您想创业或者正在创业，请登录新浪微博982青春联盟给我们留言，我们将邀请各路优秀的创业者及投资人为您一一解答。 没错，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活动。在11月22号，北大创业训练营和北大资源文化双创园合作举办了一场文创产业公开课与路演会。 对，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的三位记者一大早呢就赶到了活动现场进行采访。据说呀，现场邀请了众多文创领域的知名创业导师、专家学者，还有著名投资机构，而且还有上百位文创领域创业者和近20位优秀创业项目代表参加交流。很可惜，这么精彩的活动没有能够去到现场。 是啊，那大咖们在活动现场都说了什么呢？没关系哈，接下来我们也将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次精彩的活动。 没错，作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啊，同时也是作为国内最大的全公益开放创业教育与扶持平台，北大创业训练营呢，携手北大资源文化，聚焦文创产业，共同打造北大资源文化双创园。 而且呢，他们以空间加内容加服务加平台加基金的模式为核心，构建了高性价、高情感、高融合的办公生态系统和全链条文创企业创富体系。 文创企业创富体系，没错。所以这次活动呢，主要也是围绕着文创产业来展开的。 诶，凯文，你对文创的理解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有点难，不过你难不倒我、文创呢就是指文化创意产业、它主要包括还挺广泛的，像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很多创意群体都包括在内。 哎呦，包括的还真是不少哈。 是啊。 那如果让你从当中选择一个赛道去创业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呢？ 哇，这个问题一个接一个哈。其实我对动漫还是蛮感兴趣的。这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从小就喜欢漫画，希望成为一个漫画作者，不过没有实现。 真的吗？ 对。 哎，我也是，我不过特别喜欢看一些漫画作品哈，比如说《火影忍者》呀，还有《海贼王》啊，都特别喜欢看。哎，你喜欢看什么？ 中国早期的动漫作品，我比较喜欢看像《大闹天宫》啊，哎，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个？ 还真没有， 没看过。 对对对，暴露年龄了， 有代沟了。哪吒闹海我也很喜欢啊，不过现在有一些动漫作品呢，哎，确实也很不错。 对对对，没错，其实动漫啊就是动画漫画的合称哈。近些年越来越受人们的追捧，像二次元啊、 cosplay 啊等等等等。而且半年前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呢也曾经提到了，在某个平台上每天的动漫播放量啊就达到了30亿次。 30亿次啊？ 对， 这么多。 是的。年轻的群体呢就占到了1/3、 哦、 啊，可以说年轻人的喜好呀也正在深刻的影响着动漫行业的发展。 是的。 对，那么问题来了，动漫游戏产业到底能够容纳多少有志向的创业年轻人呢？这个空间或者是经济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记者荣泽、清纯、舒林也采访到了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动漫游戏研究中心的主任邓丽丽，那她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先说这个经济规模啊，我觉得规模1000亿以上是肯定有的。我认为现在动画整个的大产业来说不太平衡，动画的产业和漫画和游戏的发展是有区别的，是有不同发展，可能游戏发展的更好一点，或者说更手游啊发展更成熟，更商业模式更清楚一点，市场化程度更高一些。但是从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这个行业首先要热爱。我觉得做动漫游戏的人没有热爱是做不成的，就是第二呢，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就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做，所以我就创业，这个量不能说是个体量问题，但是大量的人在做。还有一类就是喜欢热爱这个事儿，我自己也可以做，就是做这个自己做形象做小故事，做一些东西创作，这些创作其实也可能走向市场，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就我个人认为就咱们现在叫动漫产业的3.0时代了，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下，动漫的科技能力和它的金融的扶持能力只要综合加在一起，我觉得中国的动漫产业的这个发展会让这些年轻更年轻的这些想唱乐的人，甚至于00后都会有机会。比如说我们前面曾经见过很多动漫网站，这些网站其实没有商业模式，就是喜欢，就是自己喜欢自己做，但你说这个算不算是创业呢？他也不一定挣钱，他可能挣不到钱，但他就是喜欢，所以这个量也非常大。我个人觉得这个整个产业的量是很大的，那么作为兴趣爱好的这种关注程度也会很多的。 看来啊，喜欢是前提哈，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够触发行动啊。 是啊，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哈，做一件事情呢，首先哎，你得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事儿，对，这样呢才会投入更大的热情嘛。 对。 而且呢，当我们的记者请邓主任给年轻人步入动漫行业一些建议的时候，他首先啊提到的就是热情。哎，但是光有热情去做一件事儿，其实还是不够的。 是的，是的。 对，当然，邓主任还提了哪些建议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建议他们，一个是有足够的热情，第二有足够的坚持。这个行业不是像有些，现在那个有说的，还马上有很多的钱就进入了，在开始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第三个就是你要想干的这个事儿要跟消费者紧密相关。否则的话，你就精准的定位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至于产品内容，你是做漫画，是做动画，还是做什么，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找好你的对象，你给谁服务，你给谁用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现在呢，其实动画已经是个大动漫概念了，就跟咱们叫医疗跟科技，就是把科技的技术植到动漫里头，动漫产品的塑造当中， AR VR 的这些作为，包括智能化，包括机器人，现在都跟动漫结合了，包括现在我们的漫画也都跟医疗进行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大概念，而不是一个仅仅就是玩一个动画片、一个漫画、一个手游的概念了。我觉得其实可以把它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你比如现在随便我见到一个，今天昨天还见到一个前段以前有个地铁，有一个人两口子坐地铁，发现地铁有好多那种糗事儿，他就做了漫画，画出来，然后在中央台播了呢。最近有一个糖尿病怎么防治，也是用漫画的方式，包括创业者也一样。你到底要做的是什么东西？你做的这东西是给谁看的？如果给自己看的，你只给自己玩着干的，那你别想着挣多少钱。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市场上非常严酷的问题。 这正印证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呀，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一点没错。 是的是的。其实动漫游戏产业呢，包括动画、漫画和游戏三个部分，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了动漫行业为内容的创业当中。但是呢有时候呢难免是找不到方向的。 是。 对，究竟什么样的内容会更受大众的欢迎呢？邓主任也给我们的创业者呢指出了方向，我们一起来听听。 从国家来说，一定是中国民族的东西，原创的东西。现在咱习大大说了，以我为主，对吧？兼容并蓄，一定是中国元素的内容，把它用现代的手段呈现给年轻人，这一定是一个大方向，这个是不用考虑的，不用说的。第二个，我是觉得，我还是挺想国际化的，我还挺呼吁国际化的，就是说能不能在一个大的这个环境下跟国外进行更好的结合。一带一路国家非常想跟中国做动画，他们有非常大的积极性，那么能不能把他们和我们中国的题材互相结合，怎么能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所以啊，如果想以动漫行业为创业内容的话呀，把握两点是尤为重要的。第一点就是生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基底的原创内容。 对。 第二点呀，就是积极探索作品的国际化的道路，也就是走出去。 没错，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可以给正在创业或者是即将踏上创业道路的大学生青年朋友们一些指引。 是的。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双创战略的提出，创业环境呢也是越来越优化了，大学生青年创业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没错，那据人社部的统计，2016年登记的大学生创业人数啊就达到了 61.5 万人次。 哇，也很庞大啊。 对对对，这在以前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的确啊，大学生创业人数的不断增加是青年打破传统择业观的体现啊。每一个青年人呢都希望在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没错，再加上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创业优惠政策，包括涉及到了融资、税收、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等诸多方面，来全方位的支持大学生创业。 是的，对于打算创业的大学生们来说呀，充分了解创业政策可以为自己的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没错，其实呢我也接触到了很多大学生创业者哈，他们真的是热情满满哈。对对对。不过创业真的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哈。 是啊。 对，凯文，你觉得大学生创业者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大学生敢于拼搏，充满激情，而且有丰富的创意想法，这些都是大学生们的优势。但是呢，创业归根结底它还是一门生意啊。最核心的呢还是商业思维和商业逻辑的建立。那么充分了解客户需求的前提下的创意，便能够形成完整的商业逻辑，我觉得才更有价值。 是的。 而且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找痛点、建逻辑是非常有挑战的。 没错。虽然大学生青年朋友呢有很多的试错的时间和成本，但是呢在踏入创业之前呢，还是要想清楚你的商业逻辑是什么，说白了呀就是怎么来盈利，要想得透彻，只有这样呢创业才能够走得长远。 没错。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庆、凯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广播台，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节目。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阿卡贝拉清唱社《燕园情》，点歌的同学说送给新传的丹迪小仙女。 燕园情，浅浅间，问少年心事，眼底为明水，袖中花 明珠可雪， 一些一卷长夜，阳光长着一千点，狂歌豪言曾经也，收拾山河待百年月。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清晰着城镇乡野，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 我们今天东方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我们明天举目朝里，让中华震惊世界。 Justin Timberlake, Carrie Mulligan and Stark Sands, 500 miles. 点歌的同学说，在远方，在黑夜，以歌想家。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这首由水木年华创作的《一生有你》在2001年红遍了大街小巷。 看那些誓言谎言似往事慢慢飘散。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播沙尔。 我是本期的主播港庆。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闲聊北大。 是啊，李健创作的《传奇》，高晓松的《同桌的你》，都是传唱至今的名曲啊。 哎，他们好像都是从隔壁毕业的吧？ 是吗？那我考考你，沙尔，我们北大有哪些音乐人呢？ 嗯，这个我还真想不出来。 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看起来更浪漫自由、更具文艺气息的北大，流行乐反而没有做得清华好呢？其实呀，这跟两校的男女比例有关。 是吗？此话怎讲？ 矮大紧老师在小松奇谈上其实谈到过这个问题，说这个女生的比例啊，是会直接影响到男生的情绩。这女生比例高的地方，男生他不用弹那么好。像咱们北大那么多女生，这哥们儿弹《爱的罗曼斯》，刚弹了4个小节，女生就已经不行了，眼泪汪汪的都要扑上去了，所以就不用练琴了。 那你知道今年的11月1日是什么日子吗？ 我知道，是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日。我们学校在阳光大厅里专门举办了纪念大会，好多联大的老校友都出席了这次活动呢。 没错，春风十里不如在西南和你一起。在联大时期，北大的宽容自由，南开的吃苦耐劳，清华的聪明睿智，被人比喻为北大海、南开山、清华云。三校结合是联大既有海似的博大、山样的坚强、云般的飘逸，又集三校之长为一校之长，特色鲜明。 三校的老师原来也有亲密的联系呢，清北教师互相兼课较多，来往密切。如大家熟知的钱穆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同时也在清华兼课，两校任课的教师中也有彼此的毕业生，如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主任朱自清都是北大毕业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则是留美学务处的第一批直接留美生，也是南开的校董。清华校长梅贻琦则是南开学堂最早的毕业生，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弟子。战争年代大家共赴国难，清北从来没有那么紧密过。 是呀，那你知道吗？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继銮先生有一段羡煞旁人的 TP Link 的爱情故事呢。 啊，不是 Wifeless THU 吗？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你赶紧给我讲讲吧。 相信隔壁的同学都知道，潘老有一张著名的照片，近90岁的院士载着老伴在校园骑行的画面，旁人看来分外浪漫，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十分平常。相片中的白叟骑车载着心爱的老伴，座驾尽管简陋，却掩不住绚烂的笑容。后座的老伴尽管早已青丝苍苍，却由于有爱人的陪同，带着一股少女的生动劲儿。80多岁的夫人侧坐在丈夫的自行车后座上，张开双臂，仿佛一切还和70年前一样，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那大概就像木心先生的《从前慢》里描绘的景象吧。那个年代的人很稳，做一份作业就坚持了几十年，研讨一个专业就用了一生的时间，爱上一个人即是一辈子。 韶光回到65年前，1951年，两人在北京相识。那时潘先生选修的专业是无人问津的焊接技能，夫人李世玉却是北大有名的才女。有人笑话李世玉说：“你男朋友是焊阳铁壶，人是修自行车的。”但他仍是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1955年，潘继銮从哈工大集业回清华，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搞科研，常常几个月不回家。什 什么时候是个头，谁也说不清楚。家里没了顶梁柱，李世玉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他一旁在北大教书，一边照料潘季暖的爸爸，还要千辛万苦地抚养三个孩子长大。等待的日子是绵长的，足以把一个人最深的爱恋消磨在柴米油盐里，更有机会做出彻底不一样的人生选择。但是决意此生夫唱妇随的李世玉就这么耐着性子和年月较劲。60年来，潘季暖的每一个决意老伴都支持，两人从没拌过嘴。恰是有了老伴的全力支持，潘季暖在事业上心无旁骛，专情于研讨的世界里。 哇，好浪漫啊！看来清北园的传统很深厚嘛。我这里还有一个 TP Link 的版本，一个北大男清华女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故事里似乎已经被取缔的731路公共汽车，这条线路在清华东北门外有一站，妹子每次都是乘坐这趟公交前往北大东南门，男友则在门口等她。除了自习室约自习、每家看电影之外，两人晚上通常在未名湖边撒狗粮，偶尔会去静园草坪聊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清北跟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民国时期的老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文理工科并重，文科的影响更大一些，和当时的北大不相上下。又因为最初清华是一所用庚子赔款建立起的留美预备学校，有着中西合璧、放大而自由的风格，所以如果说讲传统，这就是清华的传统。但是一场院校调整使老清华的传统断了。 1952年夏天，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在以俄为师的思想指导下，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和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大。这次院系调整使清华由延续27年并已形成自己特点的多院制综合大学的体制，转变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 用今天的一句戏言来说，就是五道口原子职业技术学校。这些年隔壁凭着清华这招牌招揽了许多人才呢，包括许多文科的拔尖人才，不少北大的著名学者为清华的条件所吸引都奔去了呢。现在清华正在恢复完全的综合性大学，但温老先生认为，如果要发展清华文科，恢复老清华那种气度，恐怕还得费相当大的功夫呢。 而新的北大是一所由清华、燕京、原北大三大学的文理学院和辅仁、北京师大和南京、武汉、中山等大学的一部分学系调整合并而成的综合性大学，当时约有20多个系。改革开放以来，新建改造和恢复了许多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或者适应新型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专业，发展至今便成为大家口中戏称的中关村文理学院。 自1952年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燕园以来，两校已是风雨同舟、和睦相处了60多年的老邻居了。清北同处于北京西郊著名的科技文化中心和园林风景区，出清华西门往东走300米就能找到世界一流大学。 我之前看到一张老照片，里面描述的是在1968年的国庆前夕，北京大学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敲锣打鼓，换上新校匾。校匾上的“北京大学”四个字是毛主席在1950年题写的，如今北大西门的校匾用的还是这四个字。无独有偶，清华大学西门上的“清华大学”四字也是毛主席1950年题写的。 哎，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校史馆西侧的一块石头，上面写着“北大清华友谊长新”？ 我知道，那是隔壁在1998年的时候，为了庆祝我们建校100周年送给我们的。其实除了李芳，与两校都有着不解之缘的季羡林老先生也曾谈及两校的差异，他的观点却和李芳颇有些不同。他认为清华就像李白清新俊逸，而北大好比杜甫深厚沉重，而在一般人看来，清华才更像现实主义的杜甫，而北大则像浪漫主义的李白。 虽然不同的人对于谁更像李白或者谁更像杜甫有着不一样的结论， 但归根结底都是处于两校不同的校风、不同的精神吧。 没错，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大学，强调行胜于言，注重务实和纪律，洋溢着科学精神；而注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博大精深，彰显的是满满的人文主义色彩。正所谓人文是北大的灵魂，清华则是科技人才的摇篮。 不仅如此，两校各自所独有的精神也被归纳为北大精神与清华精神。清华原校长刘达生前在清华八十周年校庆时曾撰文题曰《我与清华》，他在文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你最留恋清华的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留恋的就是清华精神，一种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而在1989年，北大校长丁石森在接受大学生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道：北大精神难以准确地用语言刻画，如果简单描述，那就是北大人的一种不断要求改革，常常不满意现实，有历史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有自我牺牲精神，有民主和科学在内的严谨和踏实精神。如果将丁石森校长的这一描述概括为几个字，就是北大人身在校园，心系天下。 难以准确描述而又实实在在的北大精神与清华精神，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清华人。 就是泪滴相信爱的年纪。 好吧，北大的优势在文科和理科，你想学工科是吧？学好工科需要理科基础，而且北大的工科也在不断的进步。 打住打住，我说的是接着我们节目的话题，你在说什么呀？ 不好意思，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和国际上各类大学的排行榜呢。 对对对，哎，是不是前一段时间也有过一个排行榜呀？我看好多同学都在朋友圈里转发呢。 是啊，就在11月16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了2017年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行榜。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共有15所高校跻身该排行榜150强，其中北京大学位居第14，而清华大学却未能进入亚洲前三。 哎，但是我记得在今年9月，路透社发表的2017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的100所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就排到51名，但北大位居60呢。 每年的各类排名中，北大清华大致都是如此不相上下。其实这也见证了两校即使在排名中也不愿分离的深厚情谊嘛。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在谁的隔壁？也许在离清北不远的300米处，都有一个他在等你。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在情愿的草坪里想象着与你相遇，你停在近春园的岛上沉迷，红楼的雪轻轻拂过情人坡，春风十里不如隔壁。我单车的后座终于坐上了隔壁的你，载着你一起穿过中关村北大街，穿过四季，轻松的爱恋啊，请问如何让它生长呢？用心去珍惜每一天，相偎相依。

乾いたシャツ改札を出る頃君の街じゃもう雨は小降りになる今日だけが明日に続いてるこんな風に君とは終われない Lady 君は今もこうして小さめの傘もささずに 第二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Back to December 点歌的同学说送给伊斯法院的卓韵师姐圣诞快乐 I'm so glad you made time to see me How's life? Tell me how's your family? I haven't seen